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随着中秋节临近，昨天北京广播电视台三名广播电台主持人和三名电视台主持人齐聚电台，进行月圆京城情系中华中秋诗篇吟诵融媒体节目录制，拜贺佳节，请听报道。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于浩。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李扬威。 在北京电台新闻广播的录音间里，不仅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电台主持人刘佳、李林和于浩，还迎来了三位新老朋友，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张默和西欧。有别于我们平常看到听到他们专业播发新闻时的样子和声音，如今话筒和镜头前的他们饱含深情，用声音传递着那些寄托在《水调歌头》《望月怀远》等流传千古的诗句中的绵绵思念和团圆期盼。 月到中秋偏皎洁。 据北京电台官微负责人杨苗介绍， 这次其实也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报道送给大家的一份小礼物。那大家除了能通过电视屏幕广播频率收听收看我们主持人朗诵以外呢，微信呢会连续6天给大家送上齐娜报道，抖音短视频呢大家能看到主持人的台前幕后，我想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广播电台主持人于浩告诉记者， 这次在网络上以这样的形式和大家见面呢，稍显紧张，但是还是很高兴。那作为媒体人呢，我们在任何的节假日都坚守在岗位，目的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在团圆的时候还有个声可以听，还有内容可以知道。 听诗词，寄思念，画团圆，更多精彩，这个中秋敬请期待。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样式雷是被世人所推崇的匠人世家，本月29号到下月6号，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即将第5次上演，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全新塑造舞台上的国家栋梁将中翘楚。音乐剧《近乎正常》中文版将于11月8号登台天桥艺术中心。这部剧的原版获托尼奖9项提名，并一举斩获3项大奖。讲述了一位备受严重双向情感障碍困扰的母亲努力与病魔搏斗，试图减轻疾病对家庭的影响的故事，探讨了时下很多热门的社会话题。北京京剧院昨天宣布，戏剧音乐家朱绍玉创作作品剧目展演今年11月将在北京上演，包括京剧大宅门、现代京剧狼牙山、历史京剧夏鲁城等在内的朱绍玉作曲的多个剧目将轮番上演。昨天，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景泰蓝创新人才培养平台项目在北京启动，将聘请在景泰蓝创新方面卓有成就的工艺美术大师、国内外业界专家进行授课。昨天，影视出品公司盛世互娱宣布了今年的6大重点落地项目，网剧《油炸帝国》、《胭脂之少年歌》、电视剧《逆光》、电影《拳头妈妈》、《最长一枪》、《鬼吹灯之天星术》。其中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剧情的电视剧《逆光》由张涵予和蓝盈盈主演，这部剧也是张涵予在近10年之后再次回归电视荧屏主演现代都市剧。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中国人保提示您共同关注九月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从此刻开始，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宜桥到大山子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郭庄子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哎呀，又很开心了。虽然没有到周末，但是到周四，上周、这周还有下周的周四，我们都是处于一整个小时都在给大家送福利的时段，所以，做这样的节目，我自己内心是很高兴的。欢迎一下来给我们送福利的嘉宾，来自于48快装的博鑫吕博总，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反正博总下周四也会来给我们送福利，对不对？哎，但是呢，你看双节将至，我们送的福利也会略有不同，针对大家不同的需求。 对， 嗯， 这两周肯定是和之前不一样嘛。 嗯， 因为我们48快装呢，上周朝阳店也在北京正式开业了嘛。那个现在咱们是北京有三个店面，丰台店是第一家。在公益西桥，朝阳店呢是在北四环千鹤家园，就是惠信西街北口地铁口一出来，这边楼这一个楼就是，海淀店呢是增光路30号，啊，这边是有一个龙靴宾馆的负一层啊，半负一层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海淀店，现在呢整个，48快装进入北京，这是，一年半的时间，那我们现在是有三个成熟的店面正在经营。 哎，上周四的时候我们给大家真的是送了很多的福利，包括为了庆祝我们海淀店的这个开业。 朝阳店。 朝阳店啊，上周末是朝阳店的开业，所以大家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去到我们店面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那大家说了，哎呀，那今天来送的这个福利是什么内容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要到中秋节了。 是的。 明天上完班以后你们就休3天，是不是很高兴啊？我还休2天。我跟你们说，中秋节当天一定要来听我们的节目，大周一的。好，你看马上要放小长假了，那这个小长假因为这假期时间真的是比较短，可能也只能选择一个周边游。那我们的48快装非常的贴心，就想着说大家假期的时候也可以全家一起来出动，看看说要不要把我们家的房子考虑怎么样翻新一下，在假期结束之后就可以住一个新家的感觉。哦，这也太快了吧。我们说说这个快的事儿。 快的话就是48快装真正能实现，如果是你全屋就墙和顶地啊，48个小时，我们这个是肯定能给你完工的。这儿说的48小时旧房翻新，不是说大家理解意义的2天啊，连名昼夜。那我们是6/8/48，每天工作8个小时。 六个工作日。 六个工作日完工， 因为旧房翻新了，咱们邻居都在正常生活，咱们不能扰民啊，所以说我每天早晨八点到中午十二点，下午两点到晚上六点的工作时间来施工。 嗯， 啊，除此之外的话呢，而且的话，他你比如说老房的翻新，他好像有拆除的呀，墙皮修补的呀，那这些都需要时间的。 嗯， 啊，所以说整个呢，正常的是六个工作日是保证没问题的。 哎，而且呢，很多的朋友说，哎，我去了咨询了，为什么我们家是七个工作日或者是八个工作日？是这样，我们不能去死磕，到底是六个工作日还是七个工作日？其实相较于其他以前我们了解到的全部推翻重来的这样一种装修的模式来说， 对， 我们四八已经找到了一个非常便于大家生活，然后帮大家省钱、省力、省心的一个旧房翻新的途径了。 是的， 嗯， 实际有好多业主啊，因为跟我们也在交流，实际。真你算一个账，就一个不搬家这一个点，实际就解决了我们好多有旧房翻新需求观望的客户啊，因为他想 搬出去三个月、 搬出去三个月， 嗯， 再装完以后再晾俩月，他这半年的时间折腾起他够呛， 就是我十一定了、嗯、来年开春了我还没住进去 因为他不敢住啊，只要懂得他是就应该这样， 嗯， 因为如果说是你刚装完的房子就住，如果材料用的不是那么环保，那你这个对健康会有影响的，啊，所以说，我一直就是只要有机会，我都会给业主讲，是你旧房翻新，啊，一定是环保是第一位的。如果说是你这个环保你不放到第一位的话，光考虑我想省钱省钱，那这个真的没必要翻，啊，因为甲醛持续排放10到15年，你装完之后，对你的健康影响还是蛮大的。 嗯 啊，所以说，我们做在2年半的时间旧房翻新，那实际呢，我们的材料是尤为重要的，因为老房翻新的材料和新房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说整个从选材的这个标准就很高，也就是说我们用的材料同样是一桶漆，我们是用的每个品类当中最顶尖的漆，啊，我们不是随便拿一个工程漆来给你来用， 就是传说中可以喝的漆啊，待会儿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千万别喝好不好，就是去了我们四八块庄的店面现场也别喝。 是的， 嗯， 而且的话呢，我们上周朝阳店开业，包括我们丰台店海淀店，实际上周末我们整个到店的客户还蛮多的，因为我们上周这个活动确实力度还比较大。 上周的力度太大，这周呢为了中秋 啊， 我们力度太小了，也就不值当来上次节目了，对吧？我们也得说说，一会儿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可以喝的漆。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很好奇，说我广告里边看过啊，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呀？到底是说我家里刷漆的时候，哎，我尝一口也没有什么事儿吗？不是这个样子，严格意义上不是这样的。所以要跟小朋友说，听到这样的广告用语的时候，也不要去尝试。就是电视上常打出那行字儿啊，就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对对对。 好，说说我们这周的关于中秋节，由四八块庄发起的我们三店同庆中秋的一个活动。 是。 首先还是要送给我们听众的一个活动。 这个因为上周啊，我们确实。我们的店面的面积有限啊，不可能满足所有客户的这个到店的这个 需求 安排啊、 嗯、 需求，而且的话呢有好多业主呢确实是想来参加没时间，也有好多，所以说对，所以我们这周呢就是正好迎中秋三店同庆，如果说是在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一个小时时间段之内啊，您打我们的场位电话400-665-8848， 嗯， 啊，来预约到店，啊，就是只要你预约到店，就可以免费领一个价值698的一个富硒养生锅。 怎么办？微博上我少写了18块钱，我写成680了。 啊，没事， 反正就是价值698元的一个富硒养生锅。 对， 要提示大家的是，这是给乐享生活听众的一个专属福利。 对， 大家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说我去了，哎，好像觉得跟我们家目前的状况不太匹配，我没有下单，是不是就不可以？这个刚才博总特别强调了，这是到店里， 到店里， 只要大家现在拨打400-665-8848这个电话，你先打，因为我们只有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会获得一个取货码。 对，领取码，你到店出示这个码就可以给你领。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是第40位 打进电话的，可能就有点遗憾了。所以大家先打电话好不好？去到现场是只要在周六。 周六， 嗯， 北京这周是周六。 哎，只要是周六的当天，不管上午还是下午，我们会有两个店面分别迎接大家。你可以选择一个离你近且你时间上面 OK 的店，这个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咨询就好了。获得这个取货码之后，是只要到店就可以获得零门槛的一个到店礼，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一个。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因为我们也是考虑到。上周有一些听众打电话的时候可能是第31个呀或者第40个呀，我们这周是不能够重复的，就是哎，如果上周您已经打过电话了而且是前30位， 对， 但如果是这样，如果他是前30位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没有去， 没去的可以去 啊，那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您已经领取过了，因为我们那儿会做一个登记嘛， 有登记的 就是不可以再重复的领取了。 是， 但是打过电话，但是哎，你说我上周错过了怎么办啊？这周中秋小长假正好可以去看一看，周六有时间的话啊，大家就其实要记住两个事儿。第一呢是记住400-665-8848这个电话，第二个是盘算一下自己的档期，一定要周六有空好不好，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哎，盘算完了以后说行，那我也想去了解一下你们说这么长时间了，六个工作日就能给我们家翻一遍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想去现场看一看的朋友，欢迎大家拨打400-665-8848先领取我们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说到这个锅呀，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吧，很多不炒菜的像我这样的这真的不是很了解 反正 我看了一眼，我就是这不就跟我们我买的锅也 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它这个制作的材质它里头是有这种富硒的材料啊，因为这个礼品呢也是我们公司的行政根据客户的这个年龄段、包括我他们来认真甄选的 就是诉求说你们别老送我们别的东西了我们想要一个什么这样的， 实际就是这个道店里实际不是最重要的，实际最重要的实际是想要有翻新需求的业主呢，你能到我们店真正的多了解一下翻新的知识，我觉得了解翻新的材料工艺售后，我觉得这个是对你自己的家人翻房的，对将来翻完之后的这种生活的这种更便捷更好我觉得是你要亲自要真的把把关的。 而且呢你看小长假的时候其实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我觉得也很适合去现场看一看，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就说说那个可以喝的锡哎，其实我们就把这个点拿出来，你跟小朋友说今天早上就是周六的时候说哎，咱们早上我带你去一地儿说那锡可以喝，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其实很有意思，就我个人在接触到装修这个行业之前我对这个也是没有概念的， 是 原来我认为什么可以喝的话化妆品可以喝的漆都是真的说让我们来喝，但其实博总告诉我不是这样的， 对，其实它实际是什么达到使用标准但不是说建议大家来去喝，实际就是说我们用的现在是漆呢，是用的是美国大师漆大师漆的漆膜实际是在遍布我们的生活各个角落，你比如说我们喝的易拉罐的可乐可乐那个你喝完之后你横切面切开以后这个在这个那个 罐身的 里边会有一层薄膜那个就是这个大师漆的漆膜做的所以它是为了防止这个因为碳酸饮料它会有这个腐蚀性嘛所以它那个膜来保护这个外边的这个铝膜所以说它整个这个漆膜呢它还是用处很广的你比如说整个这个路面上跑的车的漆好多都是大师漆的漆膜 所谓可以喝的漆指的是说你看我把它涂在这个易拉罐的里边 对对对 它也不影响你喝的这个东西 是 它是可以达到入口级别的 对 并不是说大家拿一罐 而且的话呢美国大师漆咱们48从6月份全面升级用这个大师漆呢它的环保标准是达到美标的这个咱们国内的环保标国标比国标的是欧高的是欧标再比欧标环保标准高标是美标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也考虑到因为我们好多业主翻新过程当中都在家里头住的呢那我们这个如果是有幸能跟你合作你都可以看到而且你都闻到就是一点味道都没有 而且这个标准啊也不是说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我是美标的标准你们之前咨询过的可能是欧标的标准这个 差别到底在哪里？其实是在这六个工作日或者是七个工作日装完了以后， 嗯， 我们会及时的给大家做一个甲醛的检测。 对 啊，就马上装完就给你测。 对，咱们是每一户只要验收的时候都要给你测空气质量检测。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必须要给每个业主要拿数据说话的。 嗯， 那不是说我说环保业主说不环保，咱们因为这个还有点打嘴仗。 嗯， 那就把这事儿做实了啊，就让我们选择四八困扰的业主翻新的业主要很安心很踏实的去选择。 嗯， 去翻新 这个类似于像美标标准的这个可以喝的漆、 嗯、 啊，涂在你们家是怎么一个放心的方法、 嗯、 真的是大家周六的时候，我也是希望我们的听众都可以抽空去亲自的看一看、 嗯、 啊，摸一摸、 嗯、 闻一闻，感受一下，说哦，这个就是涂在那个易拉罐里边的这个漆啊，那涂在我们家呢，是吧，可以保护不被可乐侵蚀，那也可以保护你的家了。这个标准包括说在现场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的材料啊， 你比如我们用的硅藻泥啊，硅藻泥也吸附甲醛，释放负氧离子，调节室内湿度、 嗯、 净化空气的作用， 也可以摸 一摸，这是产品特点啊，就是实际我们的展厅本身就是样板间啊，还有每个材料的展品图册啊，因为我们场地毕竟有限， 嗯， 这个就是你可以，如果是现场看不到实物，我们会有图册啊，实际我们马上是四八困装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全国是覆盖五个省，有八个店面嘛，那我们整个从十月一号之后放起假来，我们全面升级ERP 系统管理。那将来以后如果我们有性能合作，你实际在家里头手机上都可以选材，都可以下单啊，和手机上直接可以签合同啊，而且的话你手机上在施工过程当中 看进度 、 嗯、 啊，每个进度你都可以看到，实时掌握。 嗯 啊， 满不满意啊、 哎？ 能不能打勾勾啊？ 对， 进行下一步呀、啊。 对， 这个都是可以实现联网 了、哎。对，所以说这套系统一实现之后呢，实际整个我们的管理系统标准化、流程化、系统化全部升级。 嗯 啊，更透明。 哎，你看，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怎么样坐在家里面看装修进度啊？ 嗯、 有可能你翻的不是此刻你住的这个家， 对， 当然了，你也可以看进度是在单位里边看此刻我住的这个家今天的进度是什么样子的、 嗯、 啊，都可以在周六的时候来到我们四八快装的这三个店面，在北京不同的这个区域的啊，东南西北不同区域的店面实际的了解一下。更重要的是，此刻大家就可以记住400-665-8848这个电话，今天拨打电话的前30位的听众到店之后可以免费获得价值698元的复西养生锅一个，还等什么呢？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17，钩条篇。钩条是个高端技术活。今年冬天，三晋大地上的杏花村被一股寒流袭击，显得有些萧瑟而空旷。河流中覆盖了一层冰雪，在西北黄土地的映衬下，倒也显出了一种圣洁和雅致。汾酒集团的钩条中心却是另一番景象，钩条团队正在工作着，他们为一款新酒的诞生已经忙碌了整整6个月。面前一字排开摆放着6只盛着不同风格白酒的高脚杯，王主任轻轻晃动第一只酒杯，轻轻地抿了一小口，闭目凝神，细细品味，在一张表格上写下了一些评语。如此每一杯酒都仔细品味过之后，他的心里有了谱。接下来又拿过另一只稍微大一点的高脚杯，把第一杯第二杯的酒分别倒进大高脚杯里面一些。王主任又抿了一口，仔细地品了品两种酒勾兑后的风味，又记下一些感官评语。如此两两相勾都记下评语，下一轮是3-3相勾，即3种酒倒进同一杯里品尝，如此累加品鉴，甚至一天要尝1000次。王主任就是要找出自己想要的那种人间美味。 在观察中，笔者注意到这么一个细节，王主任在勾调的时候，不同的酒样加入的分量也不一样，有的酒样多，有的酒样少，这引起了我极大好奇，问其原因。王主任表情严肃地说，勾调最重要的就是各种酒样的比例，只有达到了比例的完美协调，才能够得到最为经典的酒体，没有十年八年的经验积累，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在第九天的一次勾调品尝中，忽然王主任脸上露出了孩童般的得意笑容，说，没错，就是这个味。我非常好奇，问起勾调中的技巧。王和军说，最为重要的就是苦练基本功，基本功练不好，什么技巧都是比不过千锤百炼。关于苦练勾调基本功，王主任的一个徒弟讲起了师傅的一件刁难加无厘头。勾调大赛上，他的师傅王主任给他拿来三杯同一瓶的样品酒，让他分出来高低优劣，明明是同样的风格口感就没有差别，但是师傅说了，这是不同的酒，一定要分出差别了。这把小徒弟急坏了，眼看着时间就要到了，只好强行分出了个一二三来。后来师傅告诉了他真相和目的，他笑称师傅是无赖。事情过去了十几年了，但王和军工作的严谨认真劲儿丝毫没有改变。王主任经常这样说，做一个优秀的勾调师，必须要和市场接轨，清楚地了解消费者喜欢的风格口味。勾调师喜欢的不一定是消费者喜欢的，甚至还要研究什么酒配什么菜。每次我出差的时候，都会考察当地市场上最火爆的酒，买上一两瓶，回到宾馆里品味琢磨，如果我勾调这种风味口感的酒，又应该用什么样的原酒，什么比例勾调最好？这是工作当中最难把握的，这需要丰富的经验，高超的悟性，只有用心缜密，才能妙手偶得。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啊、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至花式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哎，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怎么爽？ 全包圆一站式整装产品，提标成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五重滤芯纳米净水机，芝华式功能沙发，还不加价，爽不爽？就这个 feel 倍儿棒。 怎么棒？ 多款实木家具样板间，风格不重样，灯和窗帘全齐，还配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要多棒？ 行了，该说电话了。 400-606-8866，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装修没有白花的钱，每一分都不冤。 提花钱你就来精神。 我找全包圆装修，比咱楼上省了40000。 哟呵，总算花在刀刃上一回。 看咱家这配置，进口橡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头等舱功能沙发，才999一平米， 也省了大把陪你挑建材、挑灯、挑窗帘的时间。 别空着，夸我。 400-606-8866，我该夸夸全包圆吧？ 让你夸我。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活泼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递了个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乐享生活在周四的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上半段没有听到节目，现在刚刚加入的，或者好不容易熬过了广告啊，迎来了我们四八快装的博总，要在下半时段继续给我们送福利的，在10点32分的时候要跟大家说一声，赶紧的400-665-8848这个电话记住了。我们有两个小的附加条件，第一个就是你现在赶紧拨打，因为只有在我们直播时段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第二个条件是在周末，也就是本周六的，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哎，抵达我们指定的店面啊，我们一共3个店，因为这个分布有一些些的这个要求啊，上午可能要去哪个店，下午要去哪个店，您看您家离哪个店比较近啊？正好那个上午或者那个下午，周六的时候有没有时间？如果这两个条件都符合的话，赶紧的跟我们的工作人员400-665-8848的工作人员预约一下，到店之后呢，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在上周已经成功领取的朋友，今天就不要拨打电话了，因为这样的话呢，第一又占了我们的线，是吧？又有很多朋友打不进来。第二呢，是您已经领过了这个养生的事儿啊，我们也可以让别人养养生，让我们其他的听众也可以养养生。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这是我们的零门槛，不需要签单的进门礼，所以大家也不要有负担。但刚才我跟博总也说了，我说上周因为我们是要庆祝这个朝阳店的开业， 嗯， 所以呢也会有一些签单礼要送给大家， 对对对， 而且这个礼还挺丰厚的， 嗯， 所以中秋会有吗？ 中秋和上周的活动力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嗯， 你比如说你到场啊，你觉得了解的还蛮不错的，你觉得想让四八会长给你上面量量房出出方案，那你现场可以交一个定金，那定金是交1000啊，1000呢未来可以工程款到2400。 嗯， 最主要签的1000定金，我们还会送你一个价值698的一个 泰国原装进口的乳胶枕头一个。 我今天第一次在微博写的，就把那我们那复习养生歌写成 了乳胶 枕。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对这乳胶枕念念不忘。 对，这个乳胶枕还蛮好啊，就是对有助于你提升睡眠质量呀，这快速入睡呀。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在这个我要插一句话好不好，就是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包括我们有朋友让我推荐，有听众说我们说到一些精油芳疗的时候让我推荐精油的品牌，我都很慎重，我说我推荐的那个是我自己用过的，其他的好不好呢我们请嘉宾来推荐。 对， 我说但是我自己在微博上面回复你的那一个是我自己用过的，其他我确实没用过，我就不要推荐。但是呢这博总送的这个乳胶枕啊，怎么那么不凑巧他也送了我一个没有，就是确实是因为就是家里面有朋友因为去博总那儿定了装修，确实后来也装成了。在上周四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解释过这个事情，说我因为我的一个阿姨去装了，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听一下上周的回放，我就不赘述了啊，不然你们老说我讲同一个故事。好，我就讲你这乳胶枕的故事。然后因为这个签单也是有一份签单礼嘛，后来我就这个乳胶枕，但是原来我去泰国旅游的时候也带我们去参观过当地的那个乳胶枕啊，乳胶床垫的那个工厂。当时我就很悄无声的跟我妈说，我千万别买，都是骗人的但是很多很多跟我们一起去的人就 都买， 都会买，而且呢他这个服务啊挺周到的，就是他就给你打包变真空啊，怎么运回国内。但这个价格即便是运回国内的价格，他加上了国际邮费其实也不便宜。 不便宜。 嗯。 而且的话你只要在旅游景点买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啊，东西。 其实我当时不太敢买，一方面是我对乳胶枕没有太多的概念，我不相信他跟我说那么一小会儿，我自己躺一会儿我就要下单买一个将近1000块钱的东西，这个不是我金牛座的性格啊，就是不符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博总说的，在旅游景点买的东西，我总觉得，你卖我698，可能也就值200块钱吧，撑死了，我干嘛要买？就是这个。又不符合我金牛座的性格，所以我就没有买。但是呢很凑巧，后来就博总说你要不然试一下。 对， 因为你们这个也是送的，这个也是泰国原装进口的。 对对对，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原装进口和 国内的是不一样的。 对，和国内的就是国内装，但是它可能也用的是比方说进口的品牌，是在国内来分装的， 对对对，是的， 这个制作的确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我自己使用的两个感受，第一呢，大家知道如果说因为刚刚过去夏天，女生啊这个头发长了以后就特别容易出汗，它确实是解决了这个 透气性特别好， 透气，而且你不用担心什么有各种螨虫啊什么之类的问题。还有一点是这个枕下去以后它的回弹力，这个叫什么记忆力还是就比较专业的术语。 对， 算了，我为难一个装修的人干嘛他又不卖乳胶枕，只是说你对这个产品其实也比较了解， 是， 所以想要把这个东西就作为一个签单礼送给大家。 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礼品啊真正的不是简单的一个也是都是花了心思的，真的让我们的客户只要选择四八，我们给选择任何个东西啊都能让我们的业主满意。实际本身如果说这个周末你签单是签单，你如果说你就定了，我就想9月份10月份趁这个季节好，我就今天就给你签合同定了，那我们还送你额外有万元礼品赠送。 这个万元礼品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它会有一个礼品的 清单。礼品清单20多个产品你可以选择的，有 里面还有乳胶枕。 乳胶枕、乳巾、枕头，还有床垫，有那个净水器、空气净化器，有这个灯啊，有灯，吸顶灯，有那个鞋柜，反正就是你家里装完修的，你也 要 花钱要的买的，我们这块如果说你能赶的这次活动，那你肯定是很划算的。 就凑你在这个礼品清单里面凑够1万块钱， 凑够10000就可以， 这些礼品你都可以拿回家。你说我想装完了，像鞋柜啊、吸顶灯啊，都是我需要的，那没有问题，到时候我们装的时候就一并给您装好了。 对 但是剩下的像我说的啊，我就很想再要一个乳胶枕，或者是 就是搬完新家，你看装完了，我们得喝点酒庆祝一下吧，那都没有问题，你都算到你这10000块钱的清单里面。 对了， 这个是我们在中秋， 这也就是中秋这一次的活动了、 啊、 下一周也就不会有这个这么大力度了、 啊、下周到底有没有啊？下周四见分晓好不好、就是现在是空口无凭的一个事情、对，我们每一次都是会跟大家说，大家持续的追踪我们的节目就会知道，确实一周一周的活动也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因为上周我印象当中我们的定金翻番会让大家付的多一点点，然后翻的也会多一些。那到中�秋的时候呢，我们是定金1000，最后直接抵2000元的工程款。 对、 嗯、 因为我们这个装修，咱老房子翻新，因为我们做的是局部改装、本身你家里翻新完的这个金额都不大，2-3万块钱啊居多，所以说呢我们送的这个礼品呢，实际基本上你这个给你的回报呢，包括我们的优惠的金额呢，加起来已经就将近10%左右了。 嗯， 啊，就说这个，他这个礼品呢，而且的话呢，礼品的价值呢，实际已经超出去我们的价格了。所以你要自己真的需要，你去市场上买，你的价格肯定会高的。啊，所以说我们是，而且还四八贵庄呢，我们是，工厂店的一种合作模式。 嗯， 就我们雪泽的所有的产品。包括装修材料，我们的礼品，我们都是跟工厂直接合作采购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全国也8个店面，我们集中采购，这肯定比你单独买一个要便宜，啊，所以说我们说的是价值1万，不是说我买就1万，如果我买来的1万，我肯定死赔了，啊，这个事儿是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对，这也是很实在的一个解释，说这个乳胶枕啊，价值698元的乳胶枕，它确实市面价是卖 市面价卖那么多，有可能你买就得花那么多，但我买不需要。这个大家要理解。但总的来说呢，我们是希望通过我们，首先如果您找我们翻新房子，我首先把房子保质保量按3.2给您翻好，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业主找我们翻新的第一诉求，我们给你满足了。其次呢，能让在这个的前提下能让你更实惠，更省钱，更经济。 记住4006658848这个电话，因为刚才呢我们说到的中秋的这个活动只限本周末的、应该是中秋小长假3天应该都会持续吧， 因为我们 虽然周一我上班，但是很多人不上班， 周一我们公司也休息，整体都休。 哦，那就还是周六周 日 啊，提醒大家还是六日的时候去签单订单包括如果您凑巧4006658848，我们的客服人员告诉您您是前30位打进电话的，也可以去获得，首先是可以领一个我们的进门礼。 是， 然后接下来看完了以后呢，如果觉得确实不错，我们家也很需要啊，想了很久的， 对， 装修的想要装一下的事儿，以前都觉得要装3个月放3个月，所以没有装，现在想要用6个工作日48小时就完成，说我去了解一下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靠不靠谱，适不适合我们家的情况，大家都要去到店面自己去看一看。 是的， 像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啊，包括我们的工程人员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说一下您家的情况。 对，根据你家的情况呢，根据你的想法，让我们的翻新顾问出一套适合你家的方案，就可以。因为我们四八会上的定位就是做的是旧房翻新里头的局部改装，所以真的能解决我们好多原来一直想翻新房子我又不想大动的业主的好多实际的需求。最主要的一点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公司能这么短的时间呢立足于市场，主要是我们在填补装修行业的空白。现在大的整装公司也做旧房翻新，但他给的方案都是整体翻啊，所以说我们呢就是局改，大公司不做的，然后咱们四八会长来给业主提供服务啊，避免了你去没办法你找这种，我觉得 找 四八你找街边的呀，或者去做你更放心。真的，我们有好多业主，我们聊天说，哎呀，你这个事儿太好了，我们一直想装，没有一个合适的公司。那我说这我们正好来了，而且我们做了这2年多啊，我们的口碑还是真的是我很欣慰的。虽然没有达到100%，但是装修行业。像我们翻完的房子，我们都要给我们业主都要回访的。每位业主真的对我们的这种评价，真的我听完之后，真的我们再累再什么都很觉得很值，啊，因为这个事儿呢是，我个人认为是用心做的一件事情。 有什么样的 回馈，其实我们去到现场呢，就像博总说的，我们有这个VR 的图片可以给大家看到，这都是我们翻过的房子， 是， 而且现场呢也会有一些老的业主， 嗯， 就是你知道北京有一些叔叔阿姨真的特别热情， 嗯， 如果说这个事儿你给他帮到了，解决了他很多年的一个麻烦的话， 嗯， 他是真的乐意，周末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情，我就愿意帮你们来宣传一下啊，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问我， 对， 就是这些叔叔阿姨会特别的热情，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拨打400-665-8848来预约一下，说哎，我是周六比较有空还是周日比较有空，我去你们哪个店比较近一点儿，我去看一看到底这个旧房翻新这么短的时间还不用搬家是怎么做到的。 嗯， 说到这个乳胶枕啊，微博上我们的听众居然说，波总你送了夏夏一个乳胶枕，你再送他一个锅让他多做饭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属于那种宁可不吃饭不能不睡觉的人吗？所以送我锅也不能督促我多做饭这件事儿啊，冷静冷静，虽然说这个是进门礼，不需要我翻到我们家就能够获得的一个礼品，但是我是不会跟你们抢这前30个的名额的，毕竟还是有限的。要跟大家说，想要获得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一个，现在赶紧拨打400-665-8848，今天在我们直播时段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可以获得，在周六的当天上午或者下午都可以到店领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刚才我跟博总说，我说其实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的是一个供暖季， 嗯，对， 供暖季意味着其实真的这个时候室内室外的温差会特别大， 对， 我们房子里面一些陈旧的东西啊，它会出一些，就像零件会掉啊，房子里边零件它也会出一些问题会掉，因为这个温差的问题啊，然后换季的问题， 对， 所以一般来说老房子到了这样一个换季的时候最容易出现哪些问题？ 对，所以说90月份啊，这个在供暖季之前真的是老房翻新最好的一个季节啊，真的，你比如说是到了1-2月份马上过年了太冷了，12月份之后夏天太热了，90月份通风又好，而且的话咱们北京应该正常还是11月1号供暖呢，那供暖之前你把家里整个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那我觉得整个这冬天的整个我们会在房间里头感觉很温暖， 很舒适， 很舒适， 嗯， 啊！那整个呢，旧房翻新呢，整个像我们现在这个，给我们好多业主，9月份我们的单基本上都排满了， 嗯， 啊， 因为大家确实比较着急这个事儿， 因为有好多他都是7-8月份定的，那我就9月份干，9月份给你装，所以说我这儿有个个人的建议啊，就是如果是你有想翻新的需求，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尽快的做检测，所以你老房子想翻新，我真的个人认为你没必要去等。哎呀，我等到明年，真的就是你花一样的钱，你翻房子早翻早享受。 不，等到明年的想法，一年复一年的想法，还真的是因为担心装3个月放3个月这个问题。 是，所以你找咱们48块庄给您翻这些问题，你都可以。这个不用担心。 没有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换季的时候我们的老房子最容易出现哪些问题？这我知道的，前天还有个朋友在跟我吐槽，楼上漏水又给他们家全泡了，他说我就出门玩了一个周末而已，回家家里完了没法住了。 首先你这个供暖，一供暖你的整个各个死角的尘土， 嗯， 程序这个都会要向上蒸发的啊，这个我觉得空气质量是居室里头的空气质量，如果说你的老房子时间长没有这个翻新，一定会有这种这个细菌啊，这个异菌的这种， 嗯，这是看不见的部分了， 你看不见， 嗯， 啊， 细菌的问题， 对，我细菌长二回，我觉得个人影响他这个个人的健康，还有就是你的暖气老化有可能会 管线 啊漏水， 哦 啊，这个，而且的话呢，这个，像整个，如果说是供暖季之前，我建议你们一定要这个，如果没有翻的老房子，你要试试暖，试暖的时候，打压的时候，你得在家里头，啊，别漏了水，整个全屋全泡了，那你不翻也不行了。 对，而且还不止泡你们家， 啊，把楼下也 泡，楼下也得泡了，一定是这样。 啊，多了，每年我们已经供暖季11月初的时候 试水的， 大部分都是这种客户， 嗯， 因为泡的不行了，所以他不翻也不行了，多的是。 不要等到那个时候。 啊，对， 那个时候我们也接不过来呀，这单。 还有就是整个，老房子翻新呢，就是真的是在最好的季节去做。 啊，你说到了冬天，我们本能的就说太冷了，不愿意动了。 嗯。 啊，那这个季节是正好的季节。最主要的或翻新呢，我觉得从业主本身来讲呢，你一定要选对企业，选对公司。啊，你要选择不好了，你真的很麻烦。 嗯。 啊，真的，我们四八快装现在整个做过来，实际我们一路走过来挺难的。啊，因为我们坚守了好多，改变了好多传统装置公司的这种游戏规则。啊，我们只要找我们翻新的业主，我们要让我们业主要明明白白消费，也就花多少钱，你想做哪里，你的想法告诉我们，我们都会根据你的想法把预算提前告诉你。如果我们能签完合同之后，我们合同之内的项目不会给业主一分钱增项，这也算是给客户的一个承诺。而且这个事儿我们坚持的特别好，我们没有因为这个事儿，包括我们的工人呀、工长呀、监理呀、翻新顾问呀，签完合同给业主实质收钱是没有的，所以业主跟我们合作起来，他就特别省事儿啊。所以说这个也是 很踏实啊，不用再往外掏钱了。 对了，就是干之前、签合同之前，咱把多少钱都说清楚。啊， 嗯， 就是这么多钱。 还有一点呢，我也要提示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有可能是我，以我的年龄叫叔叔阿姨的一些听众， 嗯、 还有呢，就是年龄跟我相当，想到你们家老人家父母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愿意装修，他们的痛点一定在于家里东西太多 太多了。 犄角旮旯里边是我知道那儿有灰、 嗯、 那儿有什么、 嗯、 但是我怎么搬啊，你让我这老胳膊老腿怎么搬、 嗯、 我知道大家都有这些问题，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四八快装一个机会，就是拨打400-665-8848，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不搬家到底怎么给您装。 对， 嗯，这些东西我们怎么给大家打包一下，怎么挪，从这个屋挪到另外一个屋，这都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流程。 对，就是我们整体有整套的翻新的施工标准的流程。 哎，我们有标准的流程，那就不要担心了啊、嗯、你就不是说哎呀我这东西碰坏了会怎么办啊，然后东西太多了我也没有力气来弄啊，或者怎么样、嗯、叔叔阿姨们都不要担心，这些都不用您动手。 是的， 我们的标准化流程里面，对于我们的员工，所有去您家的帮您来搬东西、包东西，还有装修的员工，哎，他都是依次进场的。 我们所有的工序是，流水线作业交叉施工，也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你比如说干拆除、保护拆除的，他就干保护拆除， 嗯， 修补就是修补的，啊，做硅藻泥就做硅藻泥。做铝扣板吊顶就铝扣板吊顶， 哎， 刷漆就刷漆， 你都会看到不同的工人在你家忙碌。 对，这样的话，他就是一，他能做砖做好， 嗯 啊，他天天就干这一件事儿啊；二呢，他的效率能提升啊。通过我们工程部合理的工程的安排，那我们的工人有序的去做事儿。 哎，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保证说48小时， 对对对， 6到7个工作日我们就能完工的原因。 嗯、 好了，今天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不要忘了下周四呢，我们也依然会跟博总聊我们11的活动，当然会跟中秋很不一样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好不好？因为早定一定是你们家会早一天的住进新房子。400-665-8848，记住这个电话，今天前30位会有价值698元的富硒养生锅要送给大家。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10点再见喽。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 嗯， 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 嗯、 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